似乎越来越厉害了。 他病的时候多，好的时候少。我看，你快去找医生吧，我在家照顾他。你听。 这孩子身体没有毛病，他是邪灵附体呀、啊。 身体没有毛病？ 你看他口吐白沫，痛苦的全身都在抽筋呢、啊。 医生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 我心有余力不足，我只能够治身体上的病啊。 那谁能救他呢？ 也许圣殿的祭司能帮助他吧。 我们对你儿子没办法呀，他是邪灵附体。 可是你们代表上帝，上帝岂不比撒旦强大吗？这孩子一向善良，怎么被鬼附呢？ 这别怪我，恐怕你们自己有罪过呀。 我有罪过？ 我们有罪过？ 你们的罪会连累你们的子孙，甚至于到三代四代。 我听到了好消息。 啊，什么消息啊？ 听说一个拿瑟的人能够行神迹。哎， 行神迹？像古时候法术师一样吗？会变魔术啊？ 不，这人是完全帮助人、救治人的。 治什么？ 治病啊，什么都治。哎， 那可好了。但是祭司都不能帮助我们儿子，一个乡下人恐怕更不行了。 你说的不错。你又听到有关那个拿瑟勒人的什么消息吗？ 你怎么知道我得了消息啊？ 我看你脸上的表情啊。 他在格拉森地方赶出两个人身上的魔鬼，另外叫瞎子看见，跛子行走，还叫死人活过来。这个耶稣既行了这些奇迹，我想他也必能赶出我们儿子身上的邪灵啊。 一个人不会有这种大能啊，除非弥赛亚才行。他那行头、服装、外表和一切全部像弥赛亚。 你有理，按大家所说的，弥赛亚应该不同凡人。可是你再想一下，上帝是爱，爱又是什么呢？爱又如何表达出来？那就是为众人行善事，仁慈、同情，做出爱的行为，医治病人，安慰忧伤老，做到了这些条件，也就表现了真实的爱。耶稣做到了这些，所以啊，算得上真的是弥赛亚。 照你说，他这些行为可算是弥赛亚了。 我要带孩子去见耶稣，我想他会治好孩子，一定会。我看 有信心。 信心，我相信耶稣能，也会赶出我们儿子身上的鬼。 哎，你们看，那边又有一群人来找老师了。他却不在此地，他只是领三个人上山。他应该跟我们大家在一起的。 他应该跟我们大家在一起的。 先生，你要我们为你做什么？ 我想找拿撒勒人耶稣。 要给这个孩子治病。 是的，先生，有鬼附了他。我知道耶稣能赶出鬼来的。 我们也能啊， 你们也能赶鬼？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他授权我们赶活鬼，鬼会听我们的，离开孩子啊。 是啊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没问题的，只看你有没有信心呢。 啊，我有，我有。 好，那我就奉夫子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命令你们邪灵活鬼，别再折磨这孩子了，现在出来。我再说，活鬼快离开这孩子。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了， 一定出问题 了，我们不灵了，就丢了我们跟夫子的面子了。 对吗？我们不灵了。 你们不灵了，不行了，失败了。 我告诉你们什么原因吧，你们跟老师全是骗，正如大祭司该亚法说的，一点不错。 对对对， 骗子骗子， 你们是否鬼王？鬼王是你们的真老师，撒旦不听你们，你们要听 他说的，一点不错。 对对 对，骗子骗子， 你们是否鬼王？鬼王是你们的真老师，撒旦不听你们，你们要听他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跟我门徒发生了什么事？ 啊，夫子，我带了被鬼附的儿子来求医，你的门 他的。 你们看，耶稣 跟三个门徒 回来了，答应赶鬼，却赶不走，我儿子真的被邪灵折磨苦了。 这不幸的世代，我要跟你们待多久呢？我忍耐你们多久呢？带你儿子过来。 是主啊。 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跟我门徒发生了什么事？ 夫子，我带了被鬼附的儿子来求医，你的门徒答应赶鬼，却赶不走，我儿子真的被邪灵折磨苦了。 这不幸的世代，我要跟你们待多久呢？我忍耐你们多久呢？带你儿子过来。 是主啊。 他得这病有多久了？ 好几年了，夫子，他多年受折磨。